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鹅打冷咱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然。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是 FM98.27 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梅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对，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大家还可以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直播，在这个花椒直播上呢，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直播情况的。 嗯，没错，在这儿我们也是要感谢这个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鼓掌。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非常的热闹。 嗯，对。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两位。首先是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欢迎子欣。 欢迎。 嗯，还有一位是我的同事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欢迎一梦，欢迎一梦。啊、 没有听到他们的那个打招呼的声音，对吧？我没开开啊。再来一遍，来，子欣，欢迎。 大家好。 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刚才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对， 大家都不知道， 没看清。太快了，太快了。对，今天呢，邀请二位来，主要就是来参加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叫做今晚戏中戏。今天呢，咱们拍一个小品啊，叫做《一双丝袜》。 而且还是黑丝袜， 我的天哪。说一下她的背景介绍啊，说这个姐姐呢在老实巴交的丈夫衣兜里发现了一双穿过的女人丝袜，本身心中就疑惑的她呢，经过妹夫一段胡乱的分析，妄加揣测之后呢，揣测之后就更加的闹心了啊。 可以， 这时候丈夫回来了啊，整个解释的过程是越描越黑，眼看一场家庭大战就要爆发了。 对，这其实是一个传播度还挺广的一个小品， 对 吧？ 对， 辽宁卫视的一个节目， 我记得好像是， 就是春晚的时候都有放这个， 是吧？ 特别好看， 然后我记得我今天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些梗其实还是蛮好笑的， 对。 那今天希望我们的演绎呢，也能够给带来很多的笑声。同时，大家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982魔力工厂当中，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界面下，已经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看看您觉得谁演绎这个剧中倒霉的丈夫最合适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弹幕互动一下啊。 没错，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好像推流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大家可以首先通过我们的 FM98.2 还有 AM927 双频来收听的。 对 啊，到一会儿我们的这个网络推流正常之后会再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可以现在直播平台上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啊。那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 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部网剧啊，这最近特别火的一部剧叫做《将军在上》，播放平台呢在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3767,000， 特别棒 啊！对，这个数字真的是这两天最多的一个， 最高的一次， 最高的这个， 我都记不清楚咱们把它排在第一推荐过几回了，应该至少有3回以上了，我觉得 差不多差不多。 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 对，该剧呢改编自这个《菊花散》里小说《将军在上我在下》啊。以这个宋朝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武艺超群的冷面女将军与倾国倾城的为什么要用这个俏王爷，要用倾国倾城来形容他啊、这两个之间的错位传奇爱情故事。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呢，这个叶昭向海夫人请教夫妻相处的门道，却发现这个海夫人竟是他的旧时白浪啊。这个王府内呢，众人热心的帮助准备着这个圆房事宜，当晚呢，这个玉锦与叶超顺利的圆房共度良宵。 我们要认就是正常的看待这件事情啊，这就是个仪式嘛。 对，没错没错啊。这个皇太后呢下旨命令这个叶昭的舅舅啊，这个柳将军亲赴这个 居平关 啊，防御西夏的入侵。这个柳将军呢请命顺路回家探望亲属。这个柳将军的侄女呢，这个柳熙啊，这个 自幼对柳心啊，这个自幼与叶昭相识，他误以为这个叶昭是男子，因此芳心暗许。柳将军归来之后，将这个真相告诉了侄女，这他心里得啥感觉？ 就是。可能疯了吧，这个世界观崩塌了。 然后呢，这个叶昭呢在接到信件之后，称这个西音呢即将抵达京城，他满心欢喜的准备迎接啊。这个西音顺利抵达王府之后呢，他倾城的容貌让玉锦心生赞叹。 嗯，我们之前其实说过，这个将军在上，我记得第一回推荐的时候还处于一个排名第三，就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位。但是呢，最近两周就是后来者居上，这个播放量也是不断的攀升，所以也可见哈，他的情节其实我们之前也无数次夸赞过，就它的主线很清楚。 嗯， 其实就有点就是花木兰从军，然后又被大家知道了她是一个女儿身这样的一个故事梗概。当然跟花木兰这个还是不太一样，我就是借用一下这个故事框架啊，就类似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来看一看。而且它的播放量真的我觉得最近窜得非常猛，所以也足以说明它的制作，包括它的这个就情节设置啊，主线的铺陈啊，都是比较合理的，甚至也是比较精彩的， 没错，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对，再来推荐今天的第二部网大，叫做这个推理笔记啊，播放平台在这个多平台播放，当然播放量达到了718万。 嗯， 说呢是这个一场换心手术让这个少女夏早安获得了双重人格。 嗯， 这个拥有推理能力的隐藏人格爱迪生啊，就是说这个夏早安呢换心完之后就找到自己的隐藏人格啊。爱迪生啊，牵引出了这个夏早安进入一系列的杀人连环阴谋案件当中。推理天才米卡卡呢为帮助这个好友夏早安呢找出隐藏的爱迪生人格深厚的秘密，与其组成了校园天才破案二人组。这个同学被绑架，班主任被杀，奇怪又神秘的学长齐木，看似毫无关联的零碎线索竟然穿成了一条线，凶手直指扑克牌这个叫做扑克牌的神秘组织。而这个组织呢又叫他到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何又执行着这场连环谋杀，爱迪生的身份又是谁啊，这个谜团背后还有谜团，真相不止一个。 就是其实这种题材的这个剧哈， 嗯， 就是你看它各种都用上了，什么换心啊，双重人格呀，破案呀，然后侦探，甚至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点玄幻那么个感觉。 对对 对， 所以也是用各种元素吧组成了这样的一部网剧啊，播放量差强人意吧，700多万、 七百多万 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如果对这种题材感兴趣的听众或观众朋友应该还是可以找来看一下。 嗯，对，感觉有点类似于这个电视剧版的那叫什么， 白夜追凶吗？ 差不多，或者是说这个名探柯南。 哦，但我觉得可能没有名侦探柯南那么精彩。 嗯， 因为你看这播放量嘛，多平台播出的， 对， 一共播放量是718万啊。 嗯，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属于一类的网剧吧，类型剧，它类型也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哈。 没错， 那可能针对的人群就比较窄。 嗯，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网剧，叫做《蔚蓝50米》，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人播放量呢是587万，也还可以吧。但是这部网剧最近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宣发做得好吗，我在各个平台的推荐位上都看到了这一部片子的推荐，但是我没有点进去吧。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其实还蛮吸引我的，叫蔚蓝50米 嘛。 嗯，说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游泳竞技网络剧，它围绕着什么呢，张若晨还有程哲海这两兄弟的游泳生涯还有情感纠葛一起展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群天赋异禀的少年从全国各地啊被选拔到了就是一个体校。 嗯， 然后呢经过家庭校园还有社会的历练，他们都找到了真实的自我，这样的一个剧。按理说这个故事情节它并不是说有多么夸张，就还是比较正常比较经典的那种励志剧哈。 嗯， 找到自我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剧中呢赵志伟还有徐阳饰演的阿若和小海这两个人性格其实也还蛮鲜明的对比。 嗯， 一个就很腼腆又很要强，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调皮捣蛋然后又阳刚硬朗。嗯，两个人是一起长大一起游泳一起训练一起拼搏，他们是亲密无间的这个好伙伴跟好哥们儿。然后呢这个剧当中有一个少年游泳天团也是备受关注， 天团 对就是天团级别的，因为他有很多人嘛。嗯， 我们再来看啊，他是有高歌，高歌呢是心慈和善，就是老是当那种老好人的。还有一个叫陆佳瑜，性格比较冲动，不时呢就耍耍酷，耍耍威风。还有一个叫刘洋洋，头脑很简单，胆小怕事儿，但是老爱抱怨。哎，对，这样的。还有叫赵启祥，家里面呢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往往这种情况啊，会有那种特别强的自尊心，好像觉得别人每一句话都是在针对你的那种感觉。 对 啊，以及还有一位叫张若晨，沉默寡言，他陷入了自我受虐的这种怪圈。程哲海呢是游手好闲，惹祸惹事儿是家常便饭。然后这六个少年可以说是在形象上都比较离我们就是这种受众可能是比较亲近 的。对， 他会觉得你可能从不同的这个形象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自己在这个训练的日常当中啊，课余生活当中都有很多青春魅力哈。 对， 怎么说呢？这个剧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现在的小鲜肉的演员，比如说跟大家说一说，他这个导演叫黄元达，然后是由赵志伟、徐阳、张瑞涵、何心凌、王晶、李新哲、孙伟豪、杨天琪这几个人主演的。因为这一部剧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宣发做的不错，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哎，对，就这张海报其实还蛮惹眼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一定要找来看一看。 哎呦，怎么了这是？ 有看了有兴趣。 对， 我是觉得他的这个海报， 一群小鲜肉， 对， 这海报做的是真不错啊。 就某国的那种少女天团的海报，往往就是你看都穿着小短裙，露着大长腿，穿着高跟鞋，一片腿，特别吸引人， 光看就很吸引人了。 哎，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同样质量的 男团 对，所以我 这是比说相声强，这个 不 嫉妒吗？ 还行，哎呀， 你没人白， 对，我再练练嘛， 我没事可以屁。 对， 其实我感觉说相声的一骂穿长袍的，我感觉也挺帅的， 也挺帅的，是吧？ 对呀、啊， 就个子可能有， 就你感觉帅没用，人小姑娘不乐意看啊。 一梦感觉帅吗？ 我觉得挺帅的， 是吗？ 就挺个性， 你看一下子。 我倒真的听，我就反正。 但这话说就特别正经，你知道吗？一般特帅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帅，就可能就呼之欲出的感觉。一梦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帅的。 帅的 回答太快，有的时候 感觉不大走心。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说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太帅了， 好多了，好多了， 不行了， 真的吗？演技真的不浮夸吗？算给你点台阶，你下来吧。 就这样吧， 还是挺帅的。而我们说啊，其实无论是游泳还是相声，我觉得这种就自己有技能的这种男生哈，其实特别吸引人。 对，这真的是， 对吧？ 对，因为 你的特长是什么？ 我的腿特长算吗？或者我脸特长？ 你脸不长，腿是真长。 好，一梦夸了，那就可能真夸了。 嗯，腿是真 长。你除了会说相声之外，还有什么特长？ 我脸是挺长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 都得站一样的， 开启了自黑模式啊，就关不上了。 他本来也挺黑的。 哦。 但我跟你说，这现在是一个吸引人的点，很多人还花钱美黑呢。 健康 真有， 就健康 真有。 哎，我跟你说，老贵了， 是吧？我就美完出来的，本来我也白净着呢，后来就我编不下去了，这样吧。 真的，我刚想说，这我真不信啊。好了，各位，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三个网剧哈。 对， 这三个网剧，我个人感觉质量还都是算不错 的， 质量比较上乘的。 对 啊，一会儿呢是我们的整点，我们整点过后呢会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网大，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们的 FM 98.2还有 AM 927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 对， 所以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双频收听之外啊，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右下角呢有一个按键，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上发生的一些情况了。 没错。 然后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您在这个手机直播平台上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同样的节目直播的。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对， 不用送小礼物，只要互动起来就可以。 对 啊， 不用送小礼物，大家注意这重音啊。 就是对，先唠唠完了再说小礼物的事儿，是吧？ 嗯， 对。啊，我给大家送也可以嘛，对不对？ 嗯， 你看我们这儿有一小鲜肉，是吧？ 这是个长礼物。 还挺对。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同事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以及青年相声演员子欣，欢迎子欣。 大家好。 哎，我才发现你今天穿了一个红 T 恤啊。 嗯哼， 是要红啊。 红啊， 火。 哎， 红火。 红火红火红火。 对，把品牌挡上啊。 对 对对。 露颜色就成了。 嗯， 好了，我们刚才介绍了三部网剧。 嗯， 也都还收效不错啊。对， 嗯，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两部网大，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那第一个网大呢就是刀剑笑。哎，刀剑笑新传之宝剑，这名也挺奇怪的啊。 嗯， 对，我们刚才还特意就是研究了一下，这个现在很多网大的名字啊起的真是，你一开始你要不查查你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 是是是。 刀剑笑是一部经典电影，林青霞这个主演的这一部电影啊。它叫刀剑笑新传 之 宝 剑。 对，给大家解释一下。好，来再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吧。 好的，它的播放平台呢是腾讯视频，播放量呢是101万。 嗯， 该片主要讲述的是建京城内风云莫测，皇帝明鉴命不久矣，五个儿子呢开启一场抢夺皇位的权力大戏啊。其中大公子明天龙和二公子明天命实力最为雄厚，建京城内两人是势力是水火不容。下山的小白呢刚进入建京城就看到了二位公子的部下在侵扰百姓。 嗯， 出手帮助百姓的同时呢也上了两位公子的黑名单。 嗯， 同时呢他结识了浪荡的六公子明太原，与二公子有血海深仇的孤女十两，邂逅妓女耶律梦香并一见钟情。 是个副姓。对， 是并一见钟情。那刀客刀锋冷为了治疗妻子的眼疾也是来到了建京城，受雇于二公子。小白和十两在明太原的引荐下加入了大公子的队伍，朝堂之战一触即发。聚集在建京城的江湖侠客一一走进了权力游戏的中心，成为这场游戏中的棋子。最终谁能成为这场游戏的大赢家呢？ 嗯，有点像过去那种比较经典的武打的那种就是电影。 对， 嗯，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要借这个 IP， 就是刀剑笑，可能也是有他自己的这个， 嗯，应该 是 想。 跟情节可能想靠拢吧。 对，差不多。 嗯，但是我们看这个腾讯视频101万，最近在网大的播放量当中还是算不错的了。 嗯， 这个播出量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对，没错 啊。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叫一生平安，嗯，好人一生平安说那太好了 应该是说送 你给我这儿送点花椒屁吧，太实在了，太实在了。等着啊，一会儿我给你冲点去。 确定这不是自己人吗？ 应该不是吧？看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啊。欢迎您多跟我们互动，多互动两回的话，我兴许哪天想不开了给大家冲点。 看来还是没戏，嗯。 有戏有戏 有戏有戏、 啊、有戏有戏，今晚有戏吗？ 今晚有戏有戏啊！ 来，再推荐一下第二部网大吧。 下一部叫《笑傲喜剧人》， 嗯， 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40万。靠耍小聪明提前出头的小混混戴小龙，为了给重病的母亲筹集医疗费，不得不接下一单极具挑战性的困难任务，就是以卧底的身份潜入一所学校的喜剧班进行秘密的破坏行动。这任务也够没溜的，反正。 嗯、 然而社会上游刃有余的戴小龙来到学校却屡遭碰壁，一群不按套路出牌的同学和一个特立独行的老师让戴小龙陷入了意料之外的窘境。 嗯， 伴随着爆笑不断的神剧情和跌宕起伏的神逆转，戴小龙能否冲破层层阻碍顺利完成任务，喜剧班的同学能否见招拆招轻松的化解危机。 嗯，能否呢、 嗯、 能否呢、 嗯、看看吧，看看就知道了。 在爱奇艺播出的40万啊，笑傲喜剧人、嗯、他可能也还是有点就 GIP 的这个意思吧。嗯，一个 喜剧人的 IP。 对，但我觉得他这就是你看他这个名字觉得他应该是个喜剧哈。 嗯， 但是你又觉得他好像介绍的这些情境又不太像是一个喜剧。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它可能在一些情节冲突当中是会有一些这个搞笑的元素的设置、嗯、 感觉有点像那个周星驰的《逃学威龙》 有点类似于那样 卧底潜入到一个学校当中去再化解危机。 现实生活中应该没有吧。 嗯，你这会儿是太逗了。对对，应该是肯定没有。 准没有， 特别可爱。嗯，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三部网剧还有两部网大、嗯、啊，今天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啊，离得有点远，我有点没看清名字。 我今天刚看这个 啊，今天刚看这个就刚看我们的节目、啊、是吧。 对， 那你以后就都要看了，黏住了。 嗯，每天都要看啊。今晚有戏， 今晚有戏啊。然后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了哈、 嗯、 在这儿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围读一下剧本，现场导演呢还有就其实就是我们四位了、 嗯、 主持人加嘉宾会一起跟大家还原一下某一个剧本，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一定没有就是当时那个原片的那种演技的高度了。 嗯， 还是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能让大家想起一些经典的文艺作品。哎、 嗯、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初衷了。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二位主要是来跟我们一起重新围读一下小品 一 双 丝袜。 对、 嗯、这个说一下它的背景介绍啊，说这个姐姐呢意外在丈夫的风衣里边发现了一双女人的黑丝袜、 嗯、 于是怀疑丈夫在外边有人了啊，这个加上妹夫的添油加醋，大米粒啊更是坚定的相信丈夫背叛了自己。 你说什么妹夫、 啊、 还在旁边添油加醋呢， 这妹夫应该 不太靠谱。 嗯，对，等这个丈夫回来， 我跟你说，说不定是他有事儿，然后他把注意力转移了就， 也可能是他的丝袜塞到了姐夫的风衣。 你这么说也有这个可能性、 哎。等到丈夫回家之后呢，这个姐姐旁敲侧击关于丝袜的事情啊，这时候丈夫误以为是妹夫出事了，准备帮这个妹夫挡一下，甘心背黑锅，说这个丝袜是自己的。 嗯， 但是当得知这个丝袜是妻子从自己的衣服里找出来的时候，丈夫又甩锅给了妹夫，解释说搜出丝袜的这件风衣啊被妹夫借过，这下子就把妹妹气死了。究竟这双黑丝袜到底是谁的，姐夫还是妹夫，到底是哪一个？ 嗯， 跑了呢。 嗯，来吧，咱们请子欣给咱们说说戏吧。其实剧情还是挺明显的， 很明显。嗯， 那你来给我们分一下角色吧。 包括这个人物关系其实也很明显。 对，就是姐姐、 这个、 姐夫妹妹妹夫嘛。 他这个戏这个喜剧哈，矛盾很激烈。 嗯， 这四个人呢人特点比较鲜明。 嗯， 姐姐妹妹他们关系既是姐妹，然后同时呢有一点好像看对方笑话的意思 啊，有那么一点点。 你的伴侣，你看看，你多不像话。 对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家这个多好， 出轨了吧？啊， 对对，反正就有点这个层面的意思在、 啊。 包括呢，姐夫和妹夫之间也有一点说，好像是，嗯，怎么说呢？ 这个姐夫好像比较实在，想替妹 夫。姐 夫 平时是一个很实诚的人，很实在的人，在小区的物业上班。 嗯 啊，妹夫呢，可能平时就是招三不招两的，很没料的这么一个人。 嗯， 包括一上来，好像前面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听就听风就是雨的那么一个反应， 嗯， 反正是 有点不太靠谱。 对，麦夫是不靠谱的一个人。 嗯， 所以呢，这个事情 要是发生在妹夫身上还比较 合理啊， 还比较合理，所以在姐夫身上就反倒不那么让人相信。 那你来演妹夫，你觉得呢？ 反正 可以啊， 那来演妹妹吧，要不？ 那你觉得谁来演妹妹？我跟一梦，就一梦吧。 可以， 你觉得 理解比较简单。 我演妹妹， 行吧？ 好 啊，那咱俩就是姐姐跟姐夫。 好， 还是说你想试试姐姐？ 别，我还是姐夫吧。 行，好嘞，那咱不耽误时间了，准备开始。 准备开始。 好，三二一，走。哎，我问你个事儿啊。 啥事儿啊？ 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咋解释？ 那要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 那要是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他跟这女的不一般接触呗。 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就说明他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 我让火花给蹦着了。 哎呀，不是大姐，你搁哪整这么大火花子呢？ 给你看看吧，这是从你姐夫口袋里找着的。 不是大姐，大姐你该这么想，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长得还帅，这玩意儿兴许就是那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 哎呀妈呀，我的心呐。 不是大姐，你要不你这么想，那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差，他不都得把自己那个就是往里搭理吗？这不很正常吗？ 哎呀妈，你别说了，我这心呐，哎，我这心呐， 怎么的了啊？有什么小道消息吗？怎么的了啊？ 你站好，我问你，如果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你怎么解释？ 那这东西可能是他媳妇的呗。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的呗。 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完之后。怕不合适，自己先试了试呗。 钱顺风， 哎， 你说的好 啊！ 哎，大姐，你知道吗？这丝袜它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 哦，从大姐夫衣服里发现一双女人的丝袜呀？ 对呀。 妈呀，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哎呀呀呀呀，吓死我了！哎，行了，大姐，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显而易见吗？从男人衣服里发现了女人的东西，而且发现的是丝袜。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袜，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山崩地裂了。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干的事儿，这要是你，我相信 啊！ 去你的吧！好家伙，在我们家啊，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什么好事都大姐夫的，这种事你都能怀疑到我。我告诉你，我给你分析分析，你就不得不信。一般这个男人在外边是有了女人啊，情况是这样的。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为什么呀？他怕说多了露馅儿。第二，回到家垂头丧气，因为什么？他在外边已经身心俱疲了。第三，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瘫，什么话都没有，就一个字，累啊。甭管问什么，你渴不？不喝。你饿不？不吃。我给你按一按呀。可以，来吧。你信不信？准的。 哎，回来了，回来， 回来 了， 回来了。 哎呀，累呀！ 哎呀妈，我的心呐！你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饿呀。 我给你按按呢。 哎，来吧。 哎呦，我的心呐！老公啊。 啊。 我问你点事儿啊。 咋的了？ 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丝袜。你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钱顺风，你说你干什么了？你钱顺风， 不是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老出事了？你每次出完事都得我给你担着，我要不担着你，你说你能活到现在吗？ 哎，我不。 但是啊，这次这事儿吧，这玩意儿难度太大了，我尽量给你合理的担吧啊。 啊， 你说你这玩意儿，那个是这样吧啊，这个丝袜呢，是我的，咋的吧？ 哎呦，哎呦，大姐夫汉子，你这个这。 二米丝袜， 你别哭，你哭啥呀？你跟你有啥关系啊？不就是个丝袜的事吗？你 就是那天小区里来了个贼，他脑袋上啊套了个丝袜，然后我呢就一把就抓上去了。你看你戴丝袜，我也不知道你是个贼，就把丝袜一下就蹬下来了，然后我就给他送派出所去。这丝袜呢我就揣兜里了，是吧？这丝袜呀是你大姐夫的战利品。 哎呦我的妈呀，大姐呀，就这种事儿都能给你编得这么合理吗？ 张刚子，你给我站住！这丝袜就在你兜里发现的。 哎，这是我衣服吗？我还以为是从钱顺风兜里掏过来的。 老公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啊， 你能不能编一个我信的故事给我听啊？ 这 大姐呀，啥时候了还听故事？我给你买本故事会书去呗。来，你看你这泥点子，你是在哪个雨夜跟哪个女的出去狂奔去了？ 哎，还跟我演诗意是不是？我给你出个题，雨夜、风衣、丝袜、狂奔，连起来做个小品来。 不是，这小品也太难演了。这个，哎，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 钱顺风，上个礼拜你是不是借我的这件衣服穿来着？ 哎呦，你可胡说吧，你就哎呦， 胡说。上个周一晚上你说你要出去，你穿了一身好西装，正好下雨，你找不着雨衣啊。当我回来了，你说你把这脱了，咱当雨衣穿，你给穿走了，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好好想想。来，丝袜拿着，你的。 钱顺风是吗？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啊。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哪， 钱顺风，原来你这个披着羊皮，不对，你这个披着雨衣的短腿狼。看你这身泥点子，你说在哪个雨夜你跟哪个女的狂奔去了？ 不是， 想想雨夜、风衣、丝袜、狂奔，来给我编个话剧。 话不是，不是，这也太难了。这哎呀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的确是一个雨夜，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那天我是去参加同学的婚礼去了，我带着你去的呀。 你带着我去的？ 啊，没事的，没事的。 你还有功夫勾搭别人啊？ 嗯，不是我勾搭谁去了？我那天跟同学喝酒，喝都断片了。你替我挡酒来的，记得吗？ 闭嘴吧，你不可能。那我怎么不记得呢？ 哎，你俩咋都不记得？那肯定就是喝断片了呗。 不是，你让我再好好看看这双丝袜，我看看这丝袜，哎，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了，来，媳妇儿，来 干啥呀？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你们各位不知道啊，我媳妇儿左脚大拇指比右脚大拇指长那么一大块呀，你看见了吗？她这袜子永远露个头啊， 她的， 哎咔。哎，我觉得那个俩那个就是姐夫跟妹 夫 演得特别好，你有没有这感觉？ 对， 我觉得 他真的有反转。 对，一梦那干啥呀？演特别好啊， 突然一下， 对，把我跟大佐笑死了都。 嗯， 哎，我觉得还有时间，咱们今天这样吧，咱玩一不一样的，咱们再来一第二番儿。 好， 咱们这第二番呢，就是你们男的呀演女的。就是你们俩演姐姐跟妹妹， 你看， 但是这时候得给你们俩提特别的要求。 咱就不应该搭这话 去。我就说时间其实也不早了， 每天都有这个。 这样，咱们今天升级一下难度，这样， 嗯， 你们用台湾腔来表达姐姐跟妹妹， 就是用台湾腔演东北小品。 啊，对，用台湾腔给他表达那种。但兜里有别的女人的丝袜，就这种感觉， 就嘤嘤嘤的那种感觉。 哎，对，拿你小拳拳捶我胸口的那种感觉，好吧？就给你俩一个任务哈。 我们俩谁演姐姐，谁演妹妹？ 你俩自行商量，这我们就不能掺和了。嗯、 这个， 你俩商量。 我来姐姐，要不？ 行，那我来妹呀。行，我来。 可以啊，那咱俩呢？ 呀，其 实我都 好办法去。 你选一个， 你妹夫吧。 行，我妹夫。 我姐夫 成， 好吧？好、 嗯， 那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开始。 好的， 好吧， 开始吧。 嗯嗯， 哎，二明，问你一事儿， 啥事儿呀？ 你说，要是从一个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他该怎么解释呢？ 哦哟，这个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呀，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啦。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他跟这个女人关系不一般呗。 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啦，说明他们两个已经蹦出火花来啦。 哼哼，我让火花蹦着了。 哎呀，不是啦，大姐，你可哪整这么大火花子了啦？ 从你大姐夫衣服口袋里找到的。 不是，大姐，哎，大姐，你应该这么想，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是不是？长得还帅，这玩意儿兴许就是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的。大姐夫的礼物呢，是不是？ 哎呀，我的心呢？ 不是，大姐，你要不你这么想，那要不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公差，他不都得把自己，对吧？很正常，对不对？ 我的心呢？ 这怎么的啦？有小道消息吗？怎么的啦？ 站好啊！我问你，如果在男人的身上发现一件女人的物品，你怎么解释？ 那这东西可能是他媳妇的呗。 那要是一双丝袜嘞？ 那可能他给他媳妇买的呗。 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嘞？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了丝袜之后怕不合适自己先试了试呗。 钱顺风说得好 啊，大姐你知道吗，这丝袜啊他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 从大姐夫的衣服里发现的一双女人丝袜啊？ 对呀。 哎呦我的妈呀，我以为搁我衣服里发现的呢。哎妈妈，吓死我了。得，大姐，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你啊。这个问题不显而易见吗？这从男人衣服里发现的女人的东西，而且发现的是丝袜，而且发现的一双穿过的丝袜，这说明这男的和这女的已经是山崩地裂了。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这要是你我真信 啊。 去你的吧，好家伙，在我们家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我告诉你，我给你分析分析，你就不得不信。一般这个男人呀，外面要是有了女人啊，情况是这样式的，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为什么呢？他怕说多了露馅。第二呢，回到家呢垂头丧气，为啥呢？在外边已经是身心俱疲了。第三呢，回到家里啊，往沙发上这么一摊，什么话都没有，就是一个字儿都没有啊，累呀、啊！你不管问什么，你渴不？不渴。饿不？不吃。我给你按一按呀，可以啊，来吧，你不信准的。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哎，累呀、 啊！哎呀，我的心脏好痛。老公，你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饿。 我给你按按呢。 来吧。 哎呀，我的心脏好痛。老公啊，我问你点事儿，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丝袜，你怎么解释 啊？秦顺风，你说你都干什么了？你 我咋的了？ 哎，你说你怎么老出事儿啊？你呀 啊，这每次出了事儿我都得给你担着，这我要不担着你能活吗？ 哎，不是啥玩意儿，就是 但这次这事儿吧，这难度忒大，我尽量给你合理着吧啊！ 哎， 你说这玩意儿哈，哎，那这样，这丝袜吧，是我的，咋地？ 好，哎呦，姐夫好汉子呀！ 哼，二米，嗯、 哎，你哭什么呀？跟你有啥关系？不就是个丝袜吗？哼，那天小区来一贼。他脑袋上套一丝袜，完了我上去一把抓住，那你带丝袜我就不知道你是个贼是吧，我就把丝袜一下给蹬下来，然后我就把他送派出所去了，不是这丝袜我就揣兜里，你看这不揣回来了吗？这丝袜是你大姐夫我的战利品。 哎呦大姐呀、啊、你就看这种事情他能给编得这么合理哟、 哦、赵刚子你给我站住，你不要再讲了，这丝袜就是从你衣服兜里发现的。 这我衣服吗？我以为从钱顺风兜里掏过来的呀。 老公啊，我求你个事儿呗，你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信的故事给我听啊？ 大姐啊，都啥时候了你还想听故事，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来，你看这是你点子，这是在哪个雨夜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了啦？ 你给我演诗意是不是啊？来，我给你出个题，雨夜风衣丝袜狂奔演起来，做个小品来。 这小品也太难演了。哎，我想起来了，钱顺风， 上礼拜是不是你借我衣服穿来着？ 你可拉倒吧，你可胡说吧，你就 我胡说。上周一晚上你要出去，哎，你穿了一身好西装，正好下雨，你说你找不着雨衣，我回来了，你说你把这给我脱了，我当雨衣穿，你就给穿走了，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想想，来来来，丝袜拿着，你的。 钱顺风，是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 我的心呐、啊！ 钱顺风。原来你是这个披着羊皮不对，披着雨衣的短腿狼，看看你这身泥点子啊！说，在哪个雨夜跟哪个女的狂奔去了？ 雨夜，风衣，丝袜，狂奔，来给我编个话剧。 这也太难了。哎，我想起来了，哎，姐夫， 想起来了， 说， 就是。他的确是一个雨衣，的确我借了我大姐夫这件风衣，但那天我去参加我同学婚礼去了，我还带你去的 啊，带着我去的 啊，没事了。 你还有功夫勾搭别人啊？ 我勾搭谁呀、啊、我那天跟我同学喝酒喝都断片了，你还替我挡酒来着？ 不可能，那我咋不记得了呢？ 哎呀，你俩都不记得，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 不是，你让我再好好看这双丝袜哈。哎，我知道了，来来来来来来，媳妇儿，来来来， 干什么啦？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媳妇儿啊，她这个左脚大拇指头比右脚大拇指头长那么一块呀、啊！哎呀，这她袜子永远都是露个头啊！ 她的好 她的了啦， 她的了啦！ 我觉得咱这剧演的像80多个人一块在演，那么多人物怎么 总是倒口哈、啊？一会儿台湾，一会儿 东 北的是吧？ 不是有的 跨度还挺大， 台北腔。 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其实已经稍微超了一点了，但是也非常感谢三位的精彩表现，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一下一梦跟子欣啊、 嗯！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明天晚上6:45，让我们再次相会，拜拜， 拜拜。